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樊素， 三 D 换新闻。 凤凰 U Radio 三立华新闻，各位好，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我是佩芬。 嗨，这个我们的热线电话开放了，内地的听众可以拨打4001200900。 香港听众1872346手机用户凤凰 FM 一键 call in 的互动服务一直为大家开通到今天中午的一点钟。 是，大家在这个打电话之前，先注意一下三立华新闻的播出时间哈。我们在直播的时候，当然可以接听大家的 call in 的热线电话。我们每天的直播时间是在中午的12点钟到下午的1点钟。我们会开放当天的新闻事件和你一起来讨论。那在今天呢，我们将要关注到的两件事情，第一，台湾人怎么样用微博。哎，我们一直觉得好像微博是一个大陆的产品哈，但是其实现在如果你仔细去找的话，发现在上面开设这个微博账号，而且人气挺高的，这个台湾人很多，那大家都有在上面有什么样的体验，我们就来今天跟大家聊一聊。那除此之外呢，在上海这个法官嫖娼的事件，引发到大家说，一个在公共场合你取得的这样的监控的录像带哈，在据说有些地方已经开始要规管，说不可以在网络上随便的就传播这样的监控录像带。而且相信在这次的这个法官嫖娼事件之后呢，很多的部门啊恐怕也会更小心的来处理这样的录影。那你觉得在网络上可以传播这样的监控录像带呢？如果有的人会说这个对隐私的保护恐怕是一个不利的，毕竟是公共场所。第二个呢，有人会说，哎，那以后如果不能传播的话，是不是现在非常风风火火的这个网络反腐啊，就会被迎头浇上一盆冷水了呢？欢迎你打进电话来发表看法。内地的听众可以拨打4001200900。 下个听众还是1872346手机用户的话，凤凰 FM 可以有一个一键 call in 的互动服务一直为大家开通。好，我们先说这个微博哈，台湾人居然也开始玩微博。你知道我一开始的 印象，也不是居然了，已经玩了很久了。 大家都开始觉得很奇怪，说微博你说大家的语言系统能一致吗？ 对， 佩芬也开始玩了哈。 佩芬先考你一个，人间不拆是什么意思？ 我正想 不明觉厉呢。 不明觉厉是什么意思？ 不知道。 立马解释一下，第一个昨天把我都难倒了，你知道吗？ 人间不拆啊，就是人生已死，人生已经如此艰难，有些事情你就不要再拆穿了。 太长了吧，我的妈呀！ 不明觉厉呢，就是虽然这个事情我不明白，但是我觉得他很厉害。 OK， 你知道我第一次听到，我说天哪，我说怎么会有成语？ 这根本不是成语好吗？这根本不是成语好吗？ 其实用习惯就习惯了嘛。其实以前我也分享过，就是你说如果对我们来说，其实我们比较常用的界面正是脸书，那我所有的朋友都在那边，因为在微博我有时候玩着玩着你会觉得很闷，因为没有人来 互动， 没有人让你变成自己在自言自语的一个天地。但是我真的觉得如果再不玩的话，可能会跟办公室的同事脱节，而且可能会失去很多可以了解大陆就是真实的一些新闻的讯息的一个地方。 这我要公布一下，佩芬的微博是普儿黑皮。 哎呦， 大家可以去跟寂寞的佩芬 本来想潜水的， 你别再让我自言自语了。 是，所以这个有多少人在微博上一起玩比较重要。但是相信如果佩芬现在要去找的话，其实可以找到很多这个台湾的老乡，对不对？我看你看在这个微博上面比较有名的最早开设微博的李敖，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第一个台湾人，但是恐怕是资历是最深的一批了。 他已经500多粉丝。 你把李敖大师放到什么地方啊？ 跟我们差不多，跟我差不多。 这个李敖啊，那包括其实秋意也是比较活跃的，那当然这个活跃也是有代价的。有些刚开始呢，这个台湾的名人哈，这个政界、商界、演艺界的，在大陆开微博呢，恐怕更多的还是跟大陆的朋友互动。后来开设到现在了，哎，发现台湾人越来越多，互相之间就开始互动了。那这个当然，这种互动之间就包括开骂哈，这个其实是一个恐怕在台湾这个非常熟悉的一种现象。但是现在有趣的一点呢，就是哎，好像这个本来是 在台湾的骂战现在延烧到大陆来了，而且拉上了一般大陆的网友作为看客，大陆的网友还乐在其中，大家参与到这一团这个混战当中，这个情景就非常有趣了。 骂着骂着呢，大陆人就看不下去了，说这个秋毅先生你应该回去吃药了。 是秋毅的这个对手哈，咱们介绍一下这个秋毅，大陆的朋友应该比较熟悉，是以前这个国民党籍的立委哈，在最近一届落选了之后呢，现在在大陆发展，这个在中央台经常可以看到秋毅先生的身影。他 福建有一些节目， 对对对，有这个经常讨论两岸关系。他作为一个台湾方面的代表哈，来谈论。那他呢，这个之前的一个很有名的身份就是号称爆料天王啊，这个爆出了 扁斗士， 爆出了扁家很多的弊案啊。这个是邱先生在大陆一个比较知名的一个形象，他的对手相对来说就没有那么知名了。 是洪志坤，哎，你还别说，但是我今天在那个 Weather 上面一搜，我从五月份搜到八月份，但是新闻如果我搜洪志坤微博，他有100条，但是邱先生估计现在战场转到大陆只有几十条，他一半。我说哎，这好像不对啊，是不是在台湾人看来应该是邱毅的这个知名度要远远高过洪志坤？ 对，确实是因为一个民进党一个国民党嘛，然后两个，然后在邱毅来说，因为在过去扁家就是贪腐的时候，邱委员的角色是真的非常的重，因为几乎每一天一个礼拜7天都会上政论节目，然后2个小时在那边声嘶力竭的拿着纸就是爆料。对， 他是一个媒体曝光度很高的， 非常高。那当然对外面也质疑他，就是你爆料可能所谓的乱枪打鸟，可能就是爆十件只有几件重，可是也许他就是这个爆料型。可是看到这两个人在微博上就突然变成一个新闻，说实在我也觉得挺好奇。 哎，对，我来解释一下这两人到底是怎么回事哈。其实说实话有点无聊，这就是这个洪志坤在微博上哈爆出这个邱毅自己的家务事，就是其实是去爆他接他的私生活。然后呢，这个邱毅自己，其实我刚才跟他通电话，他也说他不知道为什么就被洪志坤就给这个盯上了。那然后呢，两个人就是你来我往就互呛啊。但是呢，有几个主要的论点，这个洪志坤呢，因为是民进党的这个中执委哈，他就说这个邱毅，你啊已经在台湾政坛过气了，你现在靠到这个大陆来贩卖一些这个比较就是比较讨好网民的一些言论哈，到这里来开展你的第二阵线了。那这个邱毅基本上他的意思就是洪志坤你什么人啊，这个你根本在台湾名气可能都不及我一半，然后呢又是本身又是陷于一些私生活的一些争论，那现在邱毅是要提出要对洪志坤提告。提告，但是我很关心他到底到哪儿告，他是到这个大陆的这个法院提出这个检控呢，还 是 到台湾？ 但是邱毅非常有信心，他说绿营人士呢已经告他38次，他自己从来没输过。 哎，真是在台湾当这个政治人物啊，你对这个提告的程序一定要是非常熟悉。 是啊，我想邱毅应该很有经验，就是在爆料的时候常常就被告。可是看到这两个人，你会感觉他们有一点像在争宠。 争宠啊， 争宠。 因为其实对我来说，我觉得现在目前呢，就对洪志坤先生或者对邱委员来说呢，微博对他们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平台。就刚刚讲到说，邱委员虽然他就在台湾，就当然没连任上立法委员，再加上现在的政论节目确实发展出另外一种风格，就之前我们都在笑龙卷风那种，对，可能已经不再是，而且也没有什么就是所谓的爆料让委员可以每天这样上，所以他确实在台湾能够表现的空间 比较小 了，所以你会发现他现在就慢慢的往大陆去。那洪志坤中执委也是一样，他在虽然在民进党虽然所谓的中执委，但是他的一个知名度确实真的不是太大。 这个在台湾经常有这个名人说自己是中央委员，中央委员我第一反应经常说啊，中共中央这个级别啊，我说那一定是大人物。后来发现好像不是这样。 对，而且呢，在洪委员就在我做这份节目的过程中，因为他当初是就是陈局就是高雄市长陈菊办公室的主任嘛，那很多的高雄市的这一些就是看到他的新闻都是跟一些负面比较有关，可能也许邱文又说他哪来的3栋豪宅，或者是说现在有一个立法委员就国民党的叫林国正，那时候他是高雄市议员的时候，他常常也会就是来跟我们什么制作单位接洽，说他手上有洪志坤的料怎么样，就这样的一些爆料。所以当初见到洪志坤的一些新闻， 都比较负面。 嗯， 然后近年来来说，可能是有一些东西在民进党里面他是比较敢说的，会放炮批评一些事，可是这些版面可能都不是太大。 嗯， 那最近看到比较多就是微博的， 所以在微博的人气方面哈，这个现在 也基本上不是一个数量。 洪先生还是人数这个粉丝数比较落后，但是呢他有一个劣势，因为他的这个账号经常被删，经常被删。这个我最近一次在昨天晚上我看到他的这个粉丝数量是8574，那他的对手呢，这个邱毅先生呢，这个粉丝数量是138万，哇，这个是非常厉害，而且两个人的这个活跃程度啊，哈，邱先生基本上是每天都要发5条左右的微博，他到现在为止一共是发出了3255条微博，关注了746个人，是一个非常活跃的一个微博的使用者啊，在他这个。怎么说，他这个段数的台湾政治人物当中应该是属于不太常见的，李敖先生好像也没有发那么多的微博。 嗯， 那关于这一场口水战啊，其实本身他恐怕没有太大的价值，但是让大家去关心在微博上的这些台湾大 V 们哈，这个咱们全且称之为台湾大 V 吧，都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态，我们接下来呢就会听到这个邱毅和洪志坤，那包括另外一位，这个是台湾的媒体人寇寇姐哈，周玉寇小姐，在这个微博上面他也是活跃了很长时间，那更多的是一个新兵的身份给我们提供一些台湾的观察。休息会儿，三点话新闻继续。好，欢迎回来凤凰 U-Radio 三立环新闻，我是楚明奇， 我是樊素， 我是佩帆。 好，我们今天是请到了三个在微博上面都开设了账号的台湾名人。好，接下来我们要第一位要听到的，恐怕也是在大陆相对来说知名度应该比较高的一位啊，邱毅先生，这是国民党籍的前立法委员。那么他现在在微博上的粉丝呢有130多万，哎，130多万，但是就没有统计这里面有多少姜丝粉了，这个就数不清楚。但是根据这个之前加菲跟咱们说的这个经验啊，你到这个级别的话，如果说有往这个营销公司来付费请你推一条微博的话，这应该一条可以收到几千块了。所以这个大家给大家一个概念哈，这个邱先生现在的这个量级。然后我们来这个听一下邱先生在电话的访问中谈他的这个微博使用经验，包括他最近哈在微博上陷入的这个口水大战。 在我开了微博2年来，我的感觉这个微博里面的理性的声音越来越被一些所谓的不理性的，甚至有造谣式的一种煽动式的一种非理性的言论所淹没哈。而且事实上从这一次的洪志坤的事件里面可以发现，说有很多台湾的搞台独的绿营人士现在都已在微博里面登录微博作为他们的另外的一个政治上的起点跟另外一个政治的舞台。那这些人呢，事实上跟大陆里面的一些所谓的反政府人士其实是整个结合在一起的。那这里面其实在一个正常的国家里面，正常的社会里面，有不同的声音是好事，但是你不能去制造谣言，你不能随便扣帽子，你不能在微博里面不断的用一些所谓的抹黑造谣的方式，甚至用污言秽语去攻击别人，甚至动不动是给别人扣个什么5毛啊，那些称谓，这是一个非常低级而且反民主的一个做法。那如果你嘴巴喊民主，你行为跟你的言论跟你的文字确实充分的反民主，这其实是一个很大的讽刺统治，会使得中国大陆的一个想要进一步政治改革的契机会因此而受到负面的影响。 那您觉得为什么有人说就是可能民进党的人士在微博上的活跃程度好像比较高，似乎也更受到大陆网民的欢迎，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 其实这是一个所谓表面的情况， 其实大部分的网民我认为还是以理性的居多，但是通常理性的人他有自己的工作啊，他有自己的角色啊，所以他没有那么多时间每天窝在键盘旁边，每天去把微博当成他的一个生命中很重要的部分了、啊。而倒是一些所谓的社会的边缘人，或者是一些社会里面的挫败者，或者是一些所谓以反政府为实质的，或者是一些或者就是所谓的我叫做键盘党嘛，他们基本上他们有更多的时间，他们几乎把微博变成他的专业啊。所以严格来说，你如果说网民是以这些偏激的言论为主体也不对的，其实网民大部分是理性的，只不过理性的人他没那么多时间去发微博，他一天吧最多就发个一两条吧，可是你一些所谓的别有动机的人，他可能可以创造几十个马甲，他可能一天可以发上300条啊，他可以跟你纠缠不休啊，所以就表面上看起来好像在微博里面他被一些所谓偏激的人那么进行了刷屏嘛， 你有比较过， 但是就会造成理性的人更却步啊， 是 他形成一个恶性循环啊，他不想在这样的一个发言空间里面再混迹其中啊。 那您最近在这个事情发生之后会考虑减少微博的使用度吗？ 当然会啊，因为这我说过这本来就是一种反淘汰啊，你会造成就是说你有事情做，你有事情，你忙碌的人，你有角色的人，他不喜欢跟你去和啊，你会造成里面更是一些所谓的社会边缘人。我说过，社会边缘人你才有时间，一天花个那么长的时间，而且他们通常活动最积极的时间是在12点以后，严格来说应该差不多11点以后，它的规律大概是如此。11点以后就开始涌入了一批所谓的系统性的专门在造谣抹黑的 AP 人，那每一个人都有好几个小号或者叫马甲，而且他们之间是互相联系的，互相搭配的。那问题是现在台湾很多绿营人物，像是例如像洪志坤他们这些人，他们进来以后他们其实就以此为乐啊。 所以 他们觉得这是一个他们创造另外一个政治舞台的一个很好的机会啊。 所以您会觉得您在微博上是受害者吗？ 这没有什么受害与不受害者，就是说你如果觉得这样的一个发言的空间你不喜欢，我就会逐渐淡出，就逐渐退出嘛，从淡出到退出嘛，就这么简单而已啊。 是， 他没有什么叫受害者的问题啊，因为你要进入是你自愿的，所以退出也是你自愿的。你合则来不合则去啊。 好，合则来不合则去。邱先生的微博开了2年的时间，发了3255条，其实是微博发量非常大的。好，但是他自己也说，这个每天如果你发微博超过2条的话，你就落入了社会边缘人的这个级别了。 社会边缘人啊， 这个大家要以此为戒。好，接下来我们听到他的这个微博上这场骂战的对手洪志坤先生。好，这是民进党中执委，那么在微博上面，据他自己说已经转世了13次了，已经被消耗消了13次了， 不断转世之屌丝。 对，他的微博个人简介里面写的是这个两岸关系时事评论员专栏作家最后一个不断转世之屌丝。哎，这个好像还挺接地气的。我们听一下洪先生是怎么看自己的微博的。 对于我来讲啊，我个人是念的是这个两岸关系研究的这个硕士的专业了，那对于我来讲的话，就是说，我想让大陆的这个民众呢，能够更加的了解台湾有另外一股不同的声音，那也让他们更加的了解民进党的立场。那同时呢，我也把自身参与民主运动20几年的经验呢，跟大陆的一些维权人士、异议人士或上访人士呢，提供一些我的经验供他们参考。那他们呢也非常积极的在这个方面跟我交流，尤其是在说台湾民主化的过程，以及说台湾的这个公民社会 的成熟度的部分，那我想这是大陆民众最想知道的地方。那因此呢，我的微博上面会有快速的累积粉丝的原因是在这里。那因为我不自我设限，也不自我审查，那我尽可能的回答大陆民众的这个提问。那我想我的互动性是很够，所以我的粉丝数涨得很快，就是这个原因的。但是呢，他们把我消耗一次，那其实反而会引起大陆民众的这个愤怒。那所以我觉得这样是得不偿失的。我个人认为我所发言的内容都是符合一般民主社会的言论自由的范畴的。那但是呢，在这个微博里面呢，它不断的被消耗哈。那其实我自认也没有碰到什么敏感词。那我看可能是最近中国大陆方面呢，言论的部分紧缩的原因呢。那因为我的这个账号只要一登录以后，然后很多大陆的网友都非常的膨胀，那粉丝数涨的都很快，那最高曾经到20000多哈。那但是最近呢，只要我的微博的账号一到了上了5000这个数字以后，粉丝数到了5000以后呢，他就把我消耗掉。那可见就是不希望民进党的人士跟这个大陆的这个网民来进行观念的沟通跟交往。我的微博我是民进党的中央执行委员了那我也是在这个微博上面比较活跃的民进党的党工职。那我的言论并没有过于激烈，我主要是在谈论的都是普世价值的部分，是包括自由民主人权的部分。那至于说在台独理念的部分呢，我在里面也没有提，除非是网友问我，我才会说明说为什么民进党会有台独党纲的原因以及他的那个历史。那但是呢，我不认为邱毅说的是正确的啦哈，因为这个我想这跟中国大陆官方的这个政策有关，那就是说一方面喊着说希望民进党多跟中国交流，那但是呢，我真正的去微博上面跟中国的网民交流的时候，那大陆方却不断的来取消我的微博账号。那我到现在为止已经转世了第13世。今天早上呢，又发生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就是我的这个腾讯微博呢被消耗，那我的这个新浪微博呢，我的名字被改成一连串的莫名其妙的数字了。那也就是说，他们不让网友可以搜寻得到我的名字。那对于我来讲呢，在争取言论自由的过程里面，这个部分我会继续坚持在大陆的微博登录不管转多少世。那这也是因为广大的这个大陆网友在我跟他们沟通的过程里面，让他们听到的不同于以往的这个声音，尤其是来自于台湾的声音不是只有在吹捧中国大陆当局的这个内容。那所以说呢，邱毅或者是说其他我所观察到的一些泛蓝的人士呢，在微博上呢，就是尽可能的他们刻意的自我审查，然后呢闪掉了批评对岸的一些内容跟言行。那这样的一个自我审查方法是我无法接受，而且我也不认为这是代表台湾的声音。 好，我们刚才听到是民进党的中执委洪智坤先生。好，这个已经是转世13次。 他最新的微博号叫做36921825022215， 不知道是不是被人给黑掉了，感觉 转世的密码 但是刚才这个洪先生谈到自己被消耗的规律是，当他自己的粉丝超过5000的时候，就是会被消耗，而且通常这个经常出现，比如说腾讯微博跟新浪微博同步删除的，这个可能确实是一些这个影响力的体现哈，我不知道是应该高兴还是应该难过，就说明可能你还是在这个属于比较大的一个目标，所以别人才会来删你的号。 是，所以听起来好像邱毅先生是比较春风得意的哈，然后洪志坤就是好像 你看每次收愿望的都是我，每次受苦的。 你看秋意138万粉丝，138万粉丝好像也没有，可能有被删贴哈，但是删号好像没有发生。 好，再来听听扣扣姐。 最后一位是咱们的扣扣姐，这个台湾资深的这个媒体人周玉扣小姐。那么她呢，其实现在也在大陆开了自己的媒体的节目。那其实她是我们今天访问这三位当中，相对来说微博上比较新的一位啊这个朋友了。我看她的微博内容啊，也是从这个自己最新的预兆啊，到餐厅的经验啊，到这个政治的评论啊，什么都有。我们来听一下她对微博是什么样的感受哈。 就我发现在微博上面很多人他们呢第一点就是说，他如果关注台湾的这个微博的博主的话啊，他们对台湾的事物的理解超越我想象的透彻深入。那第二，他们对台湾的批判甚至比台湾人还要精准。那他们对台湾的关心也很深入。那当然还有一部分的人士是对台湾是高度的误解的。那最有意思的是我发现在我的微博上面互相吵架的人多于这个来跟我讨论的人。所以我觉得应该是我是有点非常非常震撼。而且觉得哇，就是一个平台上一天可以有400-500个人在那里互相400-500个评论互相在那里交换意见，互相攻击来攻击去的。甚至于还有什么很奇怪的专有名词我都不懂的，什么五毛啊、公知啊什么的。我真的还蛮惭愧的，因为我自己是一个新闻工作者，但是大陆真的太大，而且不只是幅员广大，人又多，多元的意见的交流的情况之下，在这个炮火当中，我自己其实看了之后瞠目结舌，但是沉淀下来之后，我自己反而真的有一点更不一样的学习。这种炮火比我们在台湾所看到的状况这个更为多元。那其实对我们这些人来讲也是一个训练。台湾人所关心的事情不见得是大陆人所关心的。台湾人支持的对象在大陆恐怕这个被否定的。那台湾人比较比例上面比较不关注的人，他的影响力比较低的在大陆上可能很高。那我觉得这就是两边这个因为隔绝很久，最近的大概89年才比较密切交流之后要互相熟悉的一个必然结果。第二就是说生活形态跟一个这个文化价值体制的不同也造成了大家对事件的不一样。比方洪志坤那天我在我的微博上是觉得，因为很多的我的博友问我说洪志坤跟秋意吵架在微博上打成那样，秋意那天还去按铃申告这个洪志坤，台湾人怎么看？那我的回答非常直接的是，台湾人根本媒体没有一个字，因为对台湾人来讲这个事情一点都不重要。第二，台湾当时关注的是洪仲秋案。所以所有的媒体的精力都在那儿。那秋意去按铃申告这件事情在一个媒体上都没有出现。那洪志坤呢，他本人，当然我那个评论可能真的有一点不太恰当，是说我的意思是说洪志坤在民进党里面也不是什么重要的角色，虽然他有一个中执委这样的一个位置，可是从我们台湾的媒体的评判来讲，他的那个意见领袖的影响力并不达于让我们的主流媒体关注的这个地位。所以说很多人问我了，很多博友说，哎呀，你怎么那个台湾人怎么评价？所以我就回他们一句话说，洪志坤在台湾真的不重要。洪志坤这个在大陆被关注的程度显现出这个所谓的民进党的这些他们的同志们跟大陆博友的沟通，其实在某种程度上面是必要的，即使是批判，即使是谩骂。可是我那天呢写了就是洪志坤他的角色不是很重要，你们干嘛那么注意啊？还有秋意的案例申告，台湾人根本都没有注意，而且也不关心，因为跟我们没关系嘛，对不对？是两个人在那吵架。那结果那在我的这个评论栏里面就哇来了一堆人互相打来打去，甚至于我也被这个骂得半死，这个遭受池鱼之殃。只是这就是分辨出两边的不一样。那我觉得反而使得我的世界变成非常的立体，一方面是了解台湾，一方面是透过微博了解大陆的民众关心的台湾的政治是怎么样。 好，欢迎回来凤凰 U Radio 三立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我是佩芬。 好，咱们刚刚听到了三位哈，这个邱毅、洪志坤以及是周玉蔻，哎，在谈自己的这个微博体验。三位呢，这个微博的使用年限、粉丝的这个数量，包括活跃的程度，哎，是这个呈等差数列排列的这么一个状况。那其实最后周玉蔻小姐就谈到，她觉得非常有特点的一件事情呢，是她可能自己本身没有说什么哈，但是这个粉丝或者说这个评论就已经在下面打起来了，我觉得这个是微博的最大的一个特点。之前你看这个谢长廷好在这个微博上面发了一两句， 粉丝一天之内就200暴增到6万多， 真是， 但是第二天就被注销了。 对， 想佩芬来点评一下哈，你看现在观察，其实民进党，我看台湾的新闻，他有一个这么个报道，说绿营掀起微博热，来观察中国大陆政治转型，其实也在试验网络这个言论的尺度。什么人开了呢？蔡其昌、赵天麟，还有民进党的这个中央执行委员洪志坤，就说还有这个民进党的前立委郭正亮都开了，这些人有一个什么共同点吗？ 共同点都是民进党，共同点应该是说，其实这些人应该是亲中生代，但是他们的就像刚刚 Coco 姐讲的，他们在台湾的意见领袖的那种分量，可能还不算是超级大咖的。郭正亮可能比较多一点，比较资深一点，可你会觉得这些人可能相对在微博上没有杀伤力，所以他们比较能 没有杀伤力的意思是， 就我刚刚其实我们私底下也聊到，就像说我觉得蔡英文应该也会很想去，或者是说苏贞昌他们肯定也很想透过这样 一个，你说敏感度没有那么高哈， 或者是像或者对于这些所谓微博在管控微博的这些人，他们的这些影响力可能没有那么大，所以可以在，可是我觉得对民进党或甚至是说对像 Coco 姐或者是说我前老板像李彦秋这样的一些台湾的媒体人或者是说政治人物来说呢，他们玩微博的一种心态到底是什么？对，就像民进党来说， 因为演艺明星开微博我可以理解， 其实可以很早期像小 S 大 S 他们开，因为他就是一个市场， 对， 因为你在那边你的钱你的市场就在那，人在那边，然后在媒体人像 Coco 姐比较好玩，是我相信应该是李彦秋介绍他来玩的，因为我李彦秋当初也是朱明奇告诉我说，哎呀你前老板开了，然后我就去看，然后后来我私底下也就发了私信问一下就彦秋姐，就是哎为什么来玩，是不是打算要到大陆去发展啊，对媒体界发展，后来说不是，纯粹真的只是就是去了解多了解。可是后来呢，我说我也在观察他使用微博的一些状态，一开始你会发现他很多会分享台湾的东西，或者他当年去采访一些张学良啊、讲宋美龄的这些东西，珍贵，那有时候反应就没那么好，可是慢慢你发现他现在越来越关注呢微博上热的一些话题，就也许是贪腐的东西，他慢慢会抓到就是微博的口味。 比如说这个洪志坤最近有经常在点评这个，比如说上海的这个法官嫖娼的事件，哎，这个就很接地气，跟大家讨论的内容是一样的。 对，没错，所以你会发现如果自己在那边也许都在分享，你也许觉得好像带给微博一些不一样，是台湾的特有的特产一样的东西，可是未必大家会这么热，因为大家毕竟关心的还是跟你生活有关的社会民生的东西，就包括最近台湾的这个游行，那也是因为它可以相对的来对照出中国大陆某一些的现象，你才会变成这么热嘛。可如果你自己只是在每天在丢一些，也许丢一下分享一下老公李涛的节目，这个可能就没有这么的。然后 Coco 姐呢，我现在就真的就是李彦秋介绍她来，可是她真的就也摸不着头绪，就每天丢一点这种，就扣姐的风格会比较犀利一点，所以我有时候看他也觉得很好笑，就是他常常会说真的就睡觉起来就下面已经骂个半死，他其实真的没有说什么，就丢一句东西，讲到李登辉讲到什么就丢一句东西。 哎，倒是哈，刚才两位嘉宾都讲的说可能现在的微博不能代表中国大陆主流民意嘛，如果你每天超过2条，他基本上不是社会正常人，你每天有工作嘛，但是他们你看用的措辞比如说屌丝转世啊什么这个五毛啊什么啊，说明哎他们已经这个经营微博一段时间，是懂得微博的这个语音生态的。 是， 倒是我看到很多的所谓的不言不理性言论之余，有一条大陆网友说的，他说呀，台湾人邱毅与洪志坤网上微博拼杀开始，鹿死谁手，作为大陆人我一点不关心，我关心的是国民党党员与民进党党员之间的较量，引领我们看到民主的溢出。那我们哪几个党党员也出来论战一下，有胆挑战擂主吗？他说没胆。你看，是不是 你说这是一个好主意哈，这个对，我想到一个人，这个央视评论员杨宇先生 挑战吴鸿飞 这个咱们如果下次组织一个这个微博上的论坛，估计会非常的精彩。这个就提前实现了这个什么民共对话呀，包括这个两岸三边啊，这个对话在微博上就已经开展了哈。但是刚才这个 Coco 姐说到一点，我觉得也有深有同感，就是你有的时候很难想象得到，竟然有那么多的大陆网友他 是这个台湾很多电视节目的忠实的粉丝，他对很多台湾的这个新闻或者说电视节目至少哈、啊、了解超过了很多台湾人的这种、 他比台湾人还说得准。 哎，我这种死忠你很难想象，就是每天翻墙，比如说洪志坤说我自己的这个微博被删掉了以后，大陆的网友翻墙翻到我的 Facebook 上来，再给我发一句留言表示鼓励和支持。哎，还有这个网友私底下给我注册了20多个备用的号，说一旦你被消耗了，就马上用上这20多个。哎，这是一种非常厉害的精神。 好，那么三 D 化新闻，我们这个两岸三地哈，大家如何玩微博、目前先讨论到 这个。相对来说好像香港的朋友除了黄秋生老师以外哈、这个、 哈森嘛，哈森开始玩微博了，也得支持一下、 说到这个我倒补充一下哈，这个香港方面最近成龙大哥哈，成龙大哥说要改自己的微博认证的这个名称、我成龙说我的同事问新浪能不能把我的微博认证信息从香港知名演员改为成龙两个字，结果人家回复说不行。那我就问问大家，你觉得我的认证信息应该怎么写呢？替身武行演员等等等等，到底应该怎么写？还是干脆叫世界影视歌唱动作天王巨星？有人回答说香港最著名党员。这个是大陆的网友对成龙大哥的建议，好，不知道最后有没有采纳。好了，我们进入今天的这个全媒体话题。 好，全媒体刚才已经公布了这个话题了，目前呢是一键 call in 的互动服务手机一直在开通，如果你在大陆可以拨打4001200900。 内地的朋友可以 香港 的朋友可以拨打1872346，手机用户凤凰 FM 一键 call in。 你觉得这个公共场所的监控视频应该允许在网络上流传吗？这是在上海法官被曝集体嫖娼事件之后啊，请你打进电话来发表看法，马上回来。 话新闻，有话直说。 好的，三立化新闻有话直说，我是朱明奇， 我是燕婷。 啊，这个今天的话题是在上海的法官啊被曝集体嫖娼事件之后呢，我们马上看到，哎，很奇怪的， 河南 出了一个规定，说这个要控制、 禁止网上擅传公共场所的监控视频，如果违法呢，要这个罚款3万块钱。 哎，这个两件事情有没有联系？你看前脚大家觉得，哎，这个公共场所的视频竟然还可以用来进行一个网络反腐，后脚呢就说你不准再传了。这个是不是有一个逻辑关系哈？或者更多的，你认为这种监控视频应该被允许在网络上流传吗？内地的听众可以拨打4001200900， 香港朋友拨打1872346， 好， 即刻 call in 进来。 手机的用户可以使用凤凰 FM 以前 call in。我们今天第一位来自贵州，蓝小姐，蓝小姐你好。 哎，你好。 哎，蓝小姐，您觉得这个公共场所的这个监控视频应该被允许在网上这个传播吧？ 我倒是认为呢哈，这个不应该在网上 随便 传播。 为什么呢？ 啊，因为你在这个公共场所监控的时候，你没有权利呢哈，就是说随便的应用这个，这是涉及到一个公民的隐私问题。他在哪一个公共场所这样子，有什么样的行为什么的哈，这个不能够说在没有经过他允许的情况下到处去传播。 您觉得这会有隐私的问题？ 哎，对。 好的，谢谢蓝小姐的意见哈，贵州的朋友。接下来听到是来自北京的沈小姐，沈小姐你好。 哎，你好。 哎，沈小姐，您觉得这个公共的这个摄像头的视频应该放到网上吗？ 因为我觉得这个视频本身是公共的那个公共场合，然后公共的这个摄像头进行录像的嘛。所以我觉得是可以公开的。 你觉得本身是公共的就可以公开？ 对。对。 那刚才有一位朋友他说， 那隐私 问题，你觉得会侵犯吗？ 您说什么？ 在刚才有这位朋友说啊，这个会涉及到有一些人的隐私，您觉得这是一个问题吗？ 那我觉得这可以进行筛选吧，就如果太涉及到个人隐私的，可以规避一下吧。 那你觉得什么样子的可以公共的这个播出、网上流传，什么样子的筛选掉，有一个标准吗？ 就是 对，可能有的，比如说那个涉及到这个公共行为违反那个公共道德的，或者这些的，我觉得可以作为这个，就是算是一个范例吧，去提醒大家。 嗯，好的，谢谢。 但是可能是 好，谢谢北京的沈小姐哈。 其实我们看到现在有一些电视里面经常会有一些公共视频播放出来。 对。 在不同的地方我看到了，在中国其实没有明确的条例。 比如说我注意到很多时候在警方的一些视频会播出一些这个取款机前面，比如说 殴打 嫌疑人 啊， 殴打嫌疑人，在台湾的电视节目里面经常会看到哈。那其实这种 ATM 机上的摄像头也属于一种公共场合的监视头，它是对着大街的嘛。 是。 对不对？所以这还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段先生的意见哈，段先生您好。 哎，你好。 哎，段先生您怎么看？ 我觉得是可以有要求的进行传播。 什么意思？ 就是必须经过一定的程序，或者对这个传播的人的身份有一定的要求。 实名制是吗？ 实名制啊，或者你是通过律师去传播的话，我觉得可以进行传播。 如果说是您说在身份有一定要求的情况下就可以传播， 不是 经过一定公开的程序？他的意思是， 对对，比如我申请的是一些，比如说腐败啊，一些违法的事情，而且这个就可以进行传播，通过律师我去向那个网站进行申请。假如说你传播的东西跟你当时申请的有矛盾的话，我就可以追究律师的责任。 哎，这个段先生， 这个对双方就有一个限制了，不是说你那个随意的传播 啊， 而且律师是对这个，比如说是违法的东西，他把控的比较，应该是比较专业一些。 嗯， 我是建议那种特别是违法的东西啊，应该是可以在网上进行传播， 也就是网上反腐的手段。 腐败啊，比如说一些偷窃啊，一些东西可以进行一些传播。 嗯， 如果是涉及了个人私生活的，我是不赞成。那怎么来把控这个私生活与违法呢？就由律师，由专业的人士去进行一个把控。 嗯。 然后，如果他觉得是他如果有他把控不对，那我们就可以追究律师的责任。 嗯，好的，段先生的意见哈，让专业人士来判断。接下来听一下北京的陈先生，陈先生您好。 你好。 哎，陈先生，您怎么看这个在网络上应该允许传播公共场合的这个监视录像吗？ 应该允许。 应该，为什么？ 因为让这个大家都看看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嘛。 你们还是认为？ 我不知道是不是你们要指那个李某某的案子，是不是？ 是上海 的上海的 这个法官集体嫖娼，其实是通过有人把这个宾馆的监视录像给爆料出来，大家才发现有存在这么一个法官集体嫖娼的事情。 对，我知道这个事情很。现在看来以后，这是三个人什么开除党籍还是什么？这个东西，这也说明我们这个国家公务员的这个，甚至于法官，不要说一般的公务员，已经烂到什么程度了，让大家看看嘛。 所以您觉得还是应该公开？ 应该公开。 好的，谢谢北京的陈先生啊。接下来听到湖北的贺先生，贺先生您好。 你好。 哎，贺先生，您怎么看？ 是这样的，我认为首先我想说的是这个河南的这个事情和上海这个事情呢，它是两回事。因为这个河南的这个事情呢，应该因为它是这样政策法令，它这样政策法令出台的，那至少是它从去年就开始启动的，所以这两者之间有没有直接的关系，我认为是没有的，只不过是这件事情正好撞上了上海法院事情这个敏感的时间窗口而已， 时间巧合。 对对，时间巧合。但是个人认为呢，但是这个法令出台以后呢，我个人认为呢，它与现在的这个法治精神和现在的这个法治的这个环境呢，它有一些不配套不合适。首先它的这个禁令呢是不论是谁都，但其实它并没有区分这个大众的这个隐私和这些公职人员的隐私，这是第一个。第二点，它又没有把公职人员的这个在个人隐私和公职人员在这个公共场所出入时接受这个的隐私给区分开。 你觉得公职员的隐私跟大众的隐私应该有区别吗？当他作为一个普通比如说他也去银行取钱的时候，他这个时候跟其他的人是不一样的，你觉得？ 我个人认为啊，就是你比如说我们更多人关注这个事件的时候问的一个直接问题就在于，如果这个项法案出台在上海，那么像这样的这个公民调查取证 这个出台以后，这样的这个上海市这样的事情就不会被曝光出来， 嗯， 很可能还会被隐藏住， 对 吧？我们只是针对这个事情来谈， 嗯， 就是说他这个法令出台以后可，我们看到包括你斯诺登出来以后，他强调是要不被这个，希望公民不被记录啊，不要被监控，这是对的。但是我个人认为，作为特殊的权利，我们要把权利关在制度的笼子里，怎么关？那就肯定不能跟让所有人都呼吸在这个完全自由的空气里。那部分他是有这个权利的，或者说他在公共场合行使不当权利的人，他有必要关在一个特殊的笼子里面。 好的， 你单纯用一个共同的法令去一视同仁是不对的。 好，谢谢湖北的贺先生。最后是来自湖北的赵先生，赵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 哎，您好，这个时间不太多，请您抓紧时间发表您的观点。 我觉得这个事情的话现在已经到了这个地步的话，就是把我们把本来不正常的事情现在搞得非常正常了，这个事。 嗯， 或者话呢，这个事情的话我本身觉得是不对的，但是已经把大家逼得没有办法，而且另外一个制度没有建立的话，这个事情我保持谨慎乐观，我觉得一半一半同意，然后这个事情的话也只是人家唯一的一条途径了。 嗯，好的，谨慎乐观的赵先生，谢谢今天所有打进电话来发表观点的朋友哈。这两件事情到底有没有关联，我们还要继续看。也感谢今天收听三地华新闻，我是朱明熙， 我是燕婷， 再会， 拜拜。